天上的。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样的艺术之家恐怕屈指可数。老两口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人到中年的儿子是海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家里的第三代小子辈更是跟着面人曹京城唯一真正传人学习面塑，并创办微信公众号，利用互联网传播民间传统艺术。 我是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京剧脸谱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杨玉栋。 这位杨玉栋是一家之主，他的爱人张月兰是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儿子杨东海是彩塑京剧脸谱海淀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那这艺术之家有着怎样不同的艺术之路？家庭化的非遗传承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盔头脸谱成就非遗艺术之家。 我那个岳父，他是厂里头唯一的做盔头的吧，就有一些个名角儿，马连良、梅兰芳，他有他的设计班子，唱同样的戏，带着盔头，不走大样，要自己创新。他拿出图纸来，这个一般人可做不了。哎，我那岳父是专接这样的活，50年代。定陵出土那个凤冠是点翠的，带个9个凤。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朱家骏，他点名让我岳父给复制的。直到现在，故宫里头展出的和定陵展出的都是我岳父给复制的。 杨玉栋的岳父叫张连成，可以说是位大工匠。杨玉栋制作盔头的好手艺是几十年前从岳父张连成那里学来的，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彩塑京剧脸谱的北京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和他从师大名鼎鼎的泥人张传人有关。 我在工艺美术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彩塑泥塑那个老师是沈吉，沈吉是张景窟的学生，就是泥人张第三代的学生，他爱人叫郑于鹤，这是张景窟就是非常得意的两个弟子。我学泥塑有这样的基础。 泥人张独有的烘染技法可以在泥塑上很自然地表现出人脸部的红晕，这种技法后来被杨玉栋运用到自己的脸谱创作中。那说到脸谱，杨玉栋一家的彩塑京剧脸谱作品可以说是集继承和创新之大成。通常脸谱即使佩戴盔头也是在泥塑基础上绘制而成，而杨玉栋所做的脸谱盔头完全是按照制作真正京剧盔头的手艺工序，并按照比例缩小而成。在工艺美术界，杨玉栋被称为脸谱杨，他做的脸谱是一种写实的艺术，他用他的脸谱还原舞台上京剧演员真实的形象，让大家能够通过他的彩塑脸谱触及到真实的京剧艺术。 过去那种脸谱啊，实际上就是只是局限于一个脸，但是这个京剧艺术啊，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它包括了很多门类。比如说京剧的剧装，剧装按过去来说是京绣，京绣是燕京八绝之一，包括靶子啊，这个京剧盔头等等，这些都拿出来都是工艺品。你怎么样就是把这个京剧更全面的体现，我觉得别人他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没学过， 他不会做，他没有这个基础，只能拿泥做一大概棋。我既然学过，我就要把它原汁原味的表现出来。 要做到原汁原味，谈何容易？杨玉栋一家做的彩塑脸谱全都是带盔头、带染口、有服装的胸像，他所绘制的脸谱每一个都有出处，他甚至可以说出来这个脸谱是哪个演员在哪场戏中饰演的哪个角色。 李少春呢，就是可以说一代文武老生，他相当出名。他的脸谱有他的特点，叫反葫芦，或者叫倒置一口钟，就他红色的部分倒过来看像一个葫芦。李万春是跟他同年代的人，李万春比较追杨小楼，杨小楼的脸谱和就是李万春的脸谱叫倒置一口桃，他这个红色呀，外边这个轮廓是虚的，是揉出来的，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反过来看呢，就像一个桃倒过来在脸上，所以这是两大派别。您看，直到现在就是演孙悟空的也是这两大派别，你就能知道他的师傅或者他的师爷是谁，他是按照脉络，按照这个传承脉络画下来的。 戏曲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规矩，而杨玉栋所追求的就是让内行看不出破绽的艺术。 我的作品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做的比较早，那会儿还没有那个数码相机什么的，要用彩色胶片的。我把那胶片拿到那个图片社，就是人第一套冲洗完以后，我再拿那个图片社再冲第二套。那图片社那个拿起底片的一看，说你这剧照最好把那个第一套拿几个样子来，我们对一下那个色温什么的。我说你好好看看，那不是剧照，那是工艺品。他说：“哎呦，我说这跟剧照一样，对吧？”你要能做出这种效果来才能服人。 要做出这种效果可并不简单，因为仅仅制作盔头的工艺工序就非常复杂。 只是做盔头就有23到24道工序，还不算那个辅助工序，就是我东西拿过来就用，其实这些用的东西里头好些都是得事先经过加工的。 和绘制脸谱需要准备材质、塑形、刷白、勾画脸谱四个步骤相比，制作盔头这20几道工序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杨玉栋一家制作的带盔头彩塑京剧脸谱胸像，实际上已经成为借鉴吸收我国传统绘画、雕塑、书法、刺绣的综合艺术作品，色彩艳丽、鲜明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盔头，完全体现出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 具体到京剧的盔头来说，它是为了跟一般的这个帽子有区别。我跟大家讲，我说那系盔头这两个字你记不住，调过来你就记住了，就是头盔，实际它就是头盔。在京剧这个术语里头，所有人戴的帽子统称都叫盔头。盔头分成四大类，叫盔、冠、巾、帽，它包括有软的有硬的。软的盔帽可以叠起来放在箱子里头，硬摊的盔属于不能折叠的。在过去非常讲究的时候，有盔箱，有圆笼，圆笼是有的是拿木头做的，有的是拿藤子做的。这个一个圆笼里边只能放一顶帽子，就是比较讲究的。过去的这个盔最讲究的是点翠的，就是翠鸟毛点的，现在为了环保，这个行业几乎就是消失了。那个梅兰芳、马连良好多盔头全是点翠的。点翠的这个特点在哪呢？就是每一根那个羽毛的丝儿，用高倍的放大镜看都是三棱的，颜色随着光线变，它是不同颜色的变化，显得这个光闪闪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会掉颜色。翠鸟生下来就是蓝的，一直到它老死也是蓝的。 在众多工艺工序中，杨玉栋认为最难的并不是手工部分，而是设计。 比如说这盔头从这儿戴，这个的半径是多少，后边真正的盔头应当是圆的扣在脑袋上的，我们这用不着，是半边的。 但是后边有一些东西能代表这个盔头的特点的，你要把它提到前面来，让人一看呢，还是一个完整的盔头挂在墙上。所以这个就牵扯到设计，你有没有这个设计的才能，半边的盔头能体现出圆的盔头的效果来，还有怎么把它按照比例缩小带到你这个设计的这个头上来。 2011年11月杨玉栋被评为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彩塑京剧脸谱能成为非遗绝技，用他的话说，还是因为博学多知。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庙会啊，那会儿有一个东西，就是纯粹就是儿童玩具，这个在玩具协会里头应当具有。它叫科尼波波的模子。 杨玉栋勾画脸谱的最初机缘还是童年的兴趣。 那个有一次是和我爷爷去，就看见一个刻出来是一个人头，一个人脸，那明显就是让你画脸谱用的。哎呦，我一看这个太好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想，就是也想画，可是那时候特小的，没上学呢，你想想也就六岁左右，然后就非要买。我记得是花了500块钱，就相当于5分钱买的，一直保持到现在。我 杨玉栋之所以从小对脸谱感兴趣，是因为他是戏院长大的孩子。上世纪40-50年代，北京西单大光明影剧院是他父亲的产业，这里白天放映电影，晚上演戏，他和哥哥就住在剧场后的一个房间里。小哥俩在房间墙上钻了一个小洞，每到晚上，哥俩躺在床上就能从小洞中观看戏台上的演出。每当听到急急风的锣鼓点，知道台上要开打了，小哥俩便会从小门偷偷溜进剧场。作为剧院经理的孩子，他常常走进后台，在那里看演员勾脸扮戏。1958年，父亲被错化成右派，这让正读初中成绩优异的杨玉栋不得已选择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 又包吃又包住又不交学费，等于给家里减轻一负担，所以我其实原来绘画并不好，还临时突击。 杨玉栋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了4年，但他的专业并不是彩塑，而是花丝镶嵌。那他是怎么搞起彩塑京剧脸谱了呢？ 开始学的是花丝，花丝在特别这个受欢迎以后，有好多厂子都要做花丝，这样呢，就花丝厂往出这个派人去各个厂子去教。当时北京有一个叫北京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把我调去是一搞设计。 杨玉栋到了合作社之后乐了，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此后杨玉栋从打下手做起，一点一点掌握了盔头制作这门手艺，并制作了大量盔头脸谱珍藏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家境困难，生活所迫，杨玉栋的父亲就把这些脸谱装在相框里拿到西单去卖，很受欢迎。上世纪80年代，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在美术馆开办了北京民俗民间艺术展，杨玉栋的彩塑脸谱作品在展览上首次亮相，当时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媒体与戏剧爱好者。此后杨玉栋的彩塑脸谱多次获得各类工美大奖，不仅在中国火了，也将非遗文化制造出世界影响。 你要想到传承文化，就是2006年和中友好年我们一块儿去的那个莫斯科，在那个斯坦尼斯拉夫大剧院给我们准备一些摊位，北京的展位展，你拿出任何一个东西来吧，都可以当一个礼品，但是你这个礼品要有文化内涵，这才是一个就是说得出去的国礼。 杨玉栋身怀绝技，声名海外，随着年岁已过古稀，他想的最多的还是技艺的传承。2011年11月，他更是放弃版权稿费，还自费45000给出版社，推出了我国第一本京剧盔头脸谱制作技艺专著。 给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京剧盔头与彩塑脸谱制作技法》。你没有机会向我跟我学，我也没有机会一点点教你，你把这本书看透了看懂了照着做，你应当就能做个八九不离十。反正真正传承我想就应当这样，你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说出来，让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学。有好多人反正现在都是，哎，我这是关键步骤，这是我们家祖传的，这是什么这那个的。其实那就是那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留一手我留一手，留到最后什么都失传了。 2017年1月，杨玉栋又为中国京剧界做了一件大好事，由杨玉栋重新绘制上彩京剧研究大家刘增富先生生前最后审校的傅连城京剧脸谱集出版。新书发布会上，杨玉栋激动地讲述了他和刘先生的最后交往。 我作为史料就要忠实地记载这份历史，我参考了最少有30本书目，一个一个地查对这些人物的这个原来的色彩是什么样。然后呢，我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我的家离刘增富老师的家走着走用不了10分钟，所以我最少有5次去找他校对这个稿。刘老师一见我就说老街坊来了。我最后一次都画完的时候，刘老师已经因为这个食道癌住进了友谊医院。那时候呢，大夫就是已经严格控制不让人来探视。当他听说我要去的时候，他就特别叮嘱他女儿让我进来给他看。而且我去的前一天晚上，刘老师已经咳痰出血了。我进去的时候，刘老师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女儿要叫他，我就赶紧摆手。我在边上站了将近15分钟，刘老师瞪开眼了，又他一看了，他说哟，老街坊来了，就特别高兴。 傅连城京剧脸谱这本书包含了100幅傅连城社晋爵的脸谱样式。早年由傅连城社晋爵学员徐盛达记录并发表在民国时期的报纸群强报上，后群强报停刊，这份珍贵的傅连城社资料也就随之消失。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为中国京剧增添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正是杨玉栋对京剧的贡献。 我虽然对京剧是外行，但是我想通过工艺美术体现京剧之美，让不爱看京剧的人看了我的作品他也能喜欢京剧。我潜心研究了京剧脸谱半个多世纪，因为一切美的艺术，一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不会消亡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责任，就是承上启下，让我们京剧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之家，杨玉栋面对早就熟练掌握京剧盔头脸谱制作技艺的儿子杨东海、孙子杨雨辰，除了精益求精，还要求他们做好创新和宣传推广。其中让非遗进校园就是杨东海非遗推广的一个重要方式。 2015年这个非遗进校园以后，海淀区越来越多学校都在找这些项目。我现在就是周一到周五都安排课，所以呢这方面的时间就更多了。我理解这个非遗进校园的现在主要是让学生对这个感兴趣，让他自己产生兴趣，他有了兴趣他就自己会去学去，愿意学去。不可能那个所有的学生最后都学这个，都干这个。他只要是有一部分学生产生兴趣，他自己以后会往深了学。 现如今，杨玉栋一家三代人都在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教孩子们画脸谱、画卵石画、做面塑。杨玉栋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未来能够举办自己的展览，更希望可以推出专门的工艺材料，方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感谢您收听盔头脸谱成就非遗艺术之家，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彩塑京剧脸谱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玉栋。采访撰稿张世强，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梁和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冬季哪四个系统的疾病在这一阶段容易呢加重，容易复发，容易发生。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今天接着和大家谈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对。 嗯， 我们跟大家说了，疯心病在这时候更需要防寒，更需要保暖，是不是这样？ 对。 那言外之意更得需要泡脚。这你就清楚了。它通过这个使你的血回流大大缓解了心脏阻力顺畅了心脏一收缩刷进去收出去了。然后呢你通过泡脚以后这静脉血回流了，通过上腔静脉下腔静脉的血回流了这样呢血液循环顺畅了，人心脏舒服了，不费劲了。 对。 不费劲儿，这不是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修复吗？ 是的。 你这不就对心脏进行了呵护吗？怎么叫呵护啊？是吧？我们讲呵护心脏，心脏在里边我们怎么会呵护呢？就这样呵护。这回清楚了吧？是吧？ 你就是呵护和心脏相关的各个组织器官，让它的功能增强了， 是吧？ 心脏的功能也就增强了。 所以这脚非常重要还有这手也非常重要是吧？我们常老百姓常说的十指连心，是不是这意思？ 是 这个我们手上是六条经络三条阳经三条阴经作为心脏来说是阴经那么说呢，你心脏好不好跟我们手臂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它是经络嘛所以呢手三阴就在我们手这个手心这一侧有三条阳经阴经第一条大拇手指头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经常摸脉的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肺经你说肺跟心脏有没有关系？大家说有关系这就知道，因为我们刚说完了嘛你最后你这呼吸系统出现故障，肺心病你这不就有关系了吗？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之间有生理有各自的任务，同时呢它还有业务联系，叫生理联系你当肺不好了以后发展到这个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肺心病发展成心衰，它也影响心脏是不是？ 是的。 这就出现了右心室右心房的病变对不对？这样所以说呢你这三经都要做肺我们的手指操不就是这样吗？冬天呢很多人手凉手凉呢是一样的气候，咱俩走一样的路穿的衣服呢都差不多，说为什么有的人手凉有人又手热，为什么有人热的你看那手伸出来之后又暖和又肉头，是吧？你看有人又凉又干又瘪那个皮肤都抽抽着，这时候你观察非常明显，它实际上我们一握手就知道，哇这手怎么那么凉有的人形容说我常年呢这个 这个手啊像死人手一样，什么就冰凉嘛，这说明什么？他阳气不足，还说明什么？ 心肺的功能不好。 哎，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看咱们这手指操也好，泡脚也好，三部曲五部操也好，干什么呀？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啊，这点上是吧？有很强的针对性啊。这时候你去做手指操去啊，刮什么呢？你去刮这个，哎，大鱼际，这不就挺好吗？然后你刮指根，刮指根的同时，你就刮到了心脏点了吧？ 对， 你这多好，是吧？另外，你还做小手指的这一侧的按摩，干什么呢？小手指这个有一个后溪穴，它直接通什么呢？通人的腰椎，所以呢，后溪穴它治疗什么？它治疗啊腰椎增生啊，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引起的腰疼，对吧？腰椎病引起的腰疼，哎，这个后溪穴，我们做这不是治啊，啊，我们是以指代针呢。起到一个呵护康复的作用，疏通经络的作用，是不是这样？你看啊，这个又提到了风湿了，是吧？提到了关节了，是吧？还有一个呢，最明显的就是石宣这个手指的互相磕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十指连心的，特别是手指的尖儿啊，它是我们血循环的末梢啊，又是神经的末梢，是非常的敏感啊。所以你互相到天凉以后，你没事儿，坐着可以坐啊，站着还可以坐，是吧？走着还可以坐，干什么？这十个手指头互相的敲击磕打、 嗯、 哎，这个磕打以后，你就感觉到不但手热，心里特别舒服，十指连心吗？啊，这个方法简单不简单？那、啊、非常的简单呢，啊，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些啊疾病，在冬天不让他们发作，是不是？这些方法最为关键，啊，你看我们重点是不是一直在说这个方法啊？ 对， 是不是？ 别看它简单方法，但是效果特别明显。 对， 嗯， 我们道理啊和大家点到了，大家认识到就行了。 对，你认识到了就能重视了，重视了你就去做了、 哎、对，我们不是一味的给大家讲道理，是吧？那你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过河，怎么过河啊？要船没船，是吧？要游泳也不会，是不是？那你还是过不了，你理解了多深？要桥没桥啊？要船没船呢，是吧？要游泳你还不会，那你怎么过啊？是不是？你光认识不行，还得有具体一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方法上给大家做一个重点，是吧？ 对， 哎，你比如说啊，说了半天心脑血管很多呀，心脑血管是一个系统的病，你看它包括多不多，是吧？首先我们从大的常见的说， 嗯， 高血压是不是？是吧？你高血压我们就刚讲了啊，你通过泡脚啊，解痉挛，小动脉痉挛呢缓解了吧、 嗯、缓解了。 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呢头上的血压点，是吧？头上的血压点，头上的血压点在哪儿啊？太阳穴。哦，太阳穴我知道啊，中国人不懂太阳穴的人太少了，是不是？ 因为太阳穴是常用穴。 哎，那大家都知道太阳穴，好、 嗯、 是吧？如果、哎、还真有不知道的，没关系，是吧？你随意问旁边一个人，是吧？95%以上的人都知道。好了，把太阳穴这一点我们把它标定准了，在太阳穴的啊上一指，什么叫上一指？大约就是1公分啊，太阳穴的往上直上1公分，发现有什么？哎，这有骨头缝，是吧？一按啊，对，有骨头缝。好，这太阳穴上一指就上1公分啊，在这个点朝平行线往后移，移多少？也是1公分，大约1公分。哎，发现什么呢？沿着这骨头缝往后走，走走走没有缝了。对了，没有缝也就到了。啊、哦，还挺好找。这一点 是吧？这叫悬崖点。哎，有人上书上找去，别找啊，别费劲儿啊，这书上没有，是吧？这个穴呢，我发现的啊，所以这书上没有，是吧？我们暂且把它叫为悬崖点啊。这个对降血压效果非常理想啊。我突然血压高了，头晕了，是吧？我身上呢还没带着药，是吧？你马上去做这个按摩啊，这个时间还不用长了啊，有个十几分钟，是吧？你再感觉到头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哎，你再测测血压，血压就降了。有人说有那么神吗？哎，有没有你听， 最好你试一试。 嘿，最关键的是，是吧？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血压点？其实这个名字还没想好了，啊，它呢还不完整，啊，它治啊神经血管性头疼效果也不错，是吧？它治偏头疼效果也不错。啊，特别治啊美尼尔综合症啊，哎呦，不敢睁眼的，一睁眼天旋地转的，是吧？房子都遮个啊，这样的又恶心啊，想吐啊，这个你就按它。所以我就觉得叫血压点还是不全面不完整啊。但是呢中国人的高血压病呢是比较多啊，得有一个多亿吧， 嗯， 是吧？得有一个多亿。所以呢， 8亿 啊，是吧？ 高血压患者， 哎，所以我们干脆是吧，先让大家一明白哦，头上血压点啊，大家就知道了，是吧？哎，就按这个地点。哎，有人问了，两边都按，对，两边都按，是吧？两边都按，是吧？这个的效果太明显了啊，太明显了。有的按摩的比较准确的、比较到位的啊，或者比较敏感的。是吧？最多我们在临床验证过，是吧？能够降低不少，啊，又能降低40毫米汞柱，啊，40毫米汞柱，要说的比这个降压药还快了，对，啊，就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普遍的人降10到20毫米汞柱，这是很平常的，啊，这个呢，我刚姚老师说的非常好，是吧？不妨你试一试，首先，他给你的。什么感觉？按完了头感觉到特别舒服啊。所以咱们这提供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得让人舒服安全，是吧？哎，得有效果。这个呢，你有高血压，这时候是吧，你不出去锻炼去了，你在屋里不要闲着， 对， 是吧？我们在屋里给大家留了很多的作业， 嗯， 是吧？ 就看你完成的好与坏 啊。对啊，你就结合自己，你就啊，我们说了这四个系统方面的疾病嘛，啊，你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另外呢，哪个系统的当中又属于哪个病？啊，我是属于什么？是吧？高血压的，是吧？那高血压你重点嘛，一个是泡脚啊，一个是血压点呢， 嗯， 啊，是不是？这里还有笑话了，啊，有一位咱们这个老先生啊，就学了这手，是吧？到这个公园去玩去。啊，和几个老先生说，哎，啊，说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自然的方法非常好，这个血压一按呢，它就降下去了。哎，其中有一个老先生说，照你这样说，药厂该倒闭了啊！哎，你看上岁数了，哎，也矫情，跟小孩像的，也矫情。然后旁边几个老人说了，哎，他说降，你说不降，是吧？谁知道降不降啊？你有高血压吗？他说有啊，那有你不妨试试嘛。哎，正好呢，他们那个离公园不远，溜达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院啊。他你血压多少？他问好了啊，血压多少？啊，血压多少？哎，那你给他按嘛，你看降不降嘛？啊，那行啊，别行啊，咱们得挂点彩的。这几个老先生还挺有意思，挂点彩，挂什么彩啊？那挂一张票呗，啊，过去一张票呢，啊，是10块钱，现在一说一张票就100，啊，你们俩同意吗？我们做中间人，行，谁在乎那100块钱呀？啊，那你就按吧，哎，啊，他就给按，按完了以后，啊，行了吧，行了，啊，走，咱们上卫生院去，咱们测一测去，啊，结果一测，怎么样？嘿嘿，那血压还真降了。啊，这个不相信的这个老先生啊，哎，老是咂嘴儿，哎，这玩意儿还真管事儿啊， 后来几个啊老县都出来了，怎么样？还行，还真管事，不是假的。啊，不是啊，不是你掏钱吧？弄那老先生怎么办？啊，哎，往口袋里就是掏钱。我们说这个先生呢，给他按摩这先生姓王，啊，王先生马上就说了，哎、啊，他说我呀、啊，就是让你啊证实这一点。 对， 这 并不是要钱。 哎，他说这钱我是不要的、嗯、是吧，我也是跟李老师学的，是吧，就说呢这点比较方便、 嗯、 啊，你要是能按的能解决高血压问题，你可以慢慢的就减药，可以停药了， 是 不是、就是、哎，是这个道理，我并不是说想挣你这100块钱，是吧，只要你啊、认识到确实我不是在说谎话，是不是，人家要的是人格呀。 是的， 哎，我说的是真实的话就行了，你承认就完，100块钱我不要。啊，后来跟我说这事儿挺有乐的，后来人们都叫他王先生啊，有的叫他王大夫，哎，他说你们可别这么叫，是吧，他说我也是跟李老师学的，是吧，就是觉得这种方法非常简单，是吧，效果也不错，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对， 啊，这样例子不少，是吧，我们就不在这个啊这儿耽误时间了啊，就是大家信不信呢可以试一试，是吧，特别家里啊有血压表的，是吧，我们量一量测一测，是吧，好了，这个给大家说了啊，而且呢啊还有一个呢，脚上还有一个血压点，是吧，我们也叫调压阀啊，就在大脚趾根部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啊，泡完脚啊，做的这个按摩呀， 嗯， 啊，还有脚上的一个位置，对高血压也特别好。 您是说的太冲穴？ 哎，对对对，是吧？这是肝经的一个穴位，啊，一般高血压呢，往往人们呢，而且脾气比较急躁啊， 嗯、 啊，哎，爱着急呀、啊，爱发火呀、啊，是吧？哎，心烦呐，啊，那这个呢，又属于肝，啊。这个呢怎么办呢，疏肝啊，或者呢滋阴潜阳，是吧，哎，我们可以呢去按摩这个肝经的太冲穴啊，这就起到什么呢，疏肝理气啊，潜阳的作用。那滋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太溪穴啊，往往呢高血压有一种形状叫阴虚阳亢型的，然后我们泡完脚做哎太溪穴，这叫滋阴。我们为什么反复提这个太溪穴呢，冬天要养阴，是不是啊， 是的， 哎，养阴呢阴就是水，哎，这些带三点水，哎，你比如说溪呀、啊、海呀、啊、泉呐、啊、 对， 是不是啊，啊，这个中医的这些穴位啊，哎，如果你摸索出它一个规律，有时候也好记也好掌握。 嗯， 啊，这个太溪不是就三点水吗，溪水吗，哦，这就知道哦，滋阴的，是吧，这个太冲那是肝经啊，它有疏肝气啊，你生了气了，你着了急了，是吧，哎，你就可以马上你就可以按摩，是吧，就起到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又可以多给大家介绍一点啊，这是从呢按摩的角度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处，是不是啊，除了这个呢按摩，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在食疗方面大家注意，是不是、啊、在食疗， 那食疗上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食疗有现在我们有很多呀，这个药食同源嘛， 嗯， 啊，你比如说这芹菜不就起到有降压的作用吗， 对， 哎，对了， 那就多吃点芹菜 啊，芹菜， 嗯， 啊，有人吃芹菜呢把叶去掉了，实际上呢正经是吧，作用比较大的还就在叶上。 哦。 啊，除非把烂叶。 那就不要把叶子扔掉，和芹菜放在一起坐着吃不就得了吗、 嗯、哎，对对对。有的呢特意是吧，人收集的这个芹菜叶是吧，拿热水一焯是吧，然后搁点醋啊是吧，搁点酸呐、啊、有的搁点麻酱啊是吧，搁点香油啊，哎，拌着挺好吃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芹菜叶给扔掉啊，哎，这尽量呢用一些药食同源。你比如说高血压，人家又问了，这高血压应该吃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宏观的方面， 是吧？宏观方面是一个吃苦的， 哦， 一个吃酸的，你这样就清楚了，是吧？为什么吃苦的呢？是吧？他们耐发火嘛，耐着急嘛，一着急是不是血压上去了？ 对，苦的去火， 去火， 哦， 哎，去火，肝火旺嘛。 那酸的呢？ 哎，酸的起什么作用？ 收敛的作用。 收敛。 哦。 啊，收敛。啊，特别是酸的呢，啊，你往往这个高血压长期以后，它不仅仅像人们说的，是吧？你这高血压要注意啊，我注意了，啊，大夫嘱咐了，啊，必须呀、啊。啊，终身服药，是吧？一顿也不落，天天要吃，顿顿要吃，是不是这么嘱咐的？ 是的。 哎，他只是控制，但大家要注意一个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就是没病啊，我们要防；有病要治啊，我们又明确的跟大家提出来了，有病也要防。 对， 不单纯是治，还要防。你不说高血压吧， 嗯， 咱就拿高血压病来说，就大家就清楚了。那高血压你发现了，哎呦，血压挺高的，那你就得治啊，啊，尽管是控制嘛，你也得控制住了，啊，如果你控制不好会怎么样？这大家都清楚，是吧？我曾经在书里也说了，血压是吧，经常在高压200，低压100，是吧？这容易干什么呀？ 容易患有脑中风啊。 对，容易脑中风，容易脑出血。 是的。 是吧？所以说呢，你一旦有高血压的时候，啊，你除了治，啊，那你还要防，是吧？一个是防呢高血压影响的，啊，这个造成的什么呀？造成的脑出血，是吧？脑中风嘛，啊，还要防什么呀？ 防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所以这个酸的，是吧？就对于动脉硬化，这作用就起到了，啊，你比如说山楂是酸的吗？ 是。 好。醋是酸的吗？ 是的。 是。啊，你可以醋啊，用醋啊泡那个黑豆啊。 嗯， 黑豆入身 也行啊、 哎。泡花生米啊。 嗯， 啥的都可以。是吧，食疗嘛。是吧，所以这也都可以。啊，这是酸的。啊，我们提了两样比较啊比较好找的吧。一个是山楂，是吧，山楂软化血管。 是的。 还活血化瘀。 嗯， 还呢，开食健胃， 对， 你看看，啊，这个饭后吃，是吧？饭后吃， 嗯，饭后吃上两三个、三四个就可以了， 别超过5个就行。 嗯， 啊，这个东西呢，啊，不是你一顿吃多少，哎，它要求呢，就是时间，要长，经常吃， 对， 啊，经常吃，特别是，啊，你吃了肉以后， 嗯， 是吧？ 更应该吃点山楂。 哎，就是你没有啊高血压，但你今天吃肉了，是吧？哎，和这全家弄了红烧肉，是不是、啊？嗯，哎，就是买点什么啊，糖葫芦，是吧？咱北京朋友叫糖葫芦，是吧？ 对。 天津叫糖墩儿，是不是、啊？糖墩儿，啊，你这个不就挺好吗？是不是、啊？酸甜还有炼阴的作用。 嗯 嗯，所以这是我们谈到了。那、这个山楂，啊，谈到了啊，这个醋，是吧？这是酸的。今天时间到了，是不是？咱们只能啊跟大家说说啊，一样一样的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是吧？我们首先第一谈的风心病，作为一个特点跟大家说。第二个讲高血压， 嗯， 是不是？那我们明天吧，咱顺着来，是吧？什么冠心病啊，高血脂啊。血粘度高啊，什么中风啊，脑萎缩呀、啊，等等这一系列，啊，常见的都跟大家念叨念叨，好不好？ 好啊。 嗯，今天咱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